必再流浪找寻。 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。野花太放肆，守住了坚持，看我为你孤注一掷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只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热闹的城市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我愿意试。哦，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。别花太放肆，守住了坚持，看我为你孤注一掷。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，总怕听见的人勾起了相思。热闹的城市，搜索你的影子，让你幸福是我一生在乎的事。 在想我的时候，思念在脑海中行走，时间不曾为我们停留，梦依然有一个缺口，是你用温暖的双手带我到黑夜的出口，愿我们化作那悠然海鸥，一起飞走永不回头。多少次等待，等待着爱情到来，等待着幸福被你全都打开。我和你迷路在人海，也看不清未来，曾经爱到心碎，伤口依然痛到现在。我和你相遇爱情海，借北斗星的爱，天亮后我才明白，是眼泪汇成了这片海。这雨季快来到，风雨在云层中缠绕，沉默的天空你不会明了，我们只要一个拥抱。也看不清未来， 着风吹来，吹散了云海，再次感受被动心的 生活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

保持坚强。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，我愿意承受这份爱，陪着你 这般那般来回，这段的夏天，看着人来人往，寻找一个熟悉的背影。时间随着行人缓缓后退，仿佛又看见你的脸。地下

到我的天空。 Thank you.

叽咕叽。数数钞票，永远都比标签少。名牌包，一年还要塞到爆。咕叽咕叽，什么病都能治药。荷官荷包，自我慰劳。工作垮掉，谁比谁好？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